今日要同大家讲是《使徒行传》的13章和第14章。我给他一个题目很有趣，叫做先知神迹和神的道。究竟先知和神迹和神的道有什么的关系呢？其实今日的是从13至14章一个首尾的结构，令到我见到这个题目就是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有什么的作用啊？同早期的福音事工是很有关系。就算我们今天的教会和我们的教会的事工也都是息息相关。有一个叫做 Henry Martin 肯利马丁的一个宣教士，他曾经去到印度和波斯，他说基督的灵是宣教的精神，我们越接近基督就会变成越强的宣教士。我相信这句话不单止是跟宣教士来到讲说话，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当我们越是接近基督，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我们自然有这个负担走去传福音，自然对大使命是有负担。你看看我们接不接近耶稣基督，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这样的负担，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见到扫罗和巴拿巴正是有这样的负担，是将福音是开始传给当时所认识的世界。在罗马书的15章19节，保罗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的13至28章是记录当时古代的地理。教会开始是由耶路撒冷，福音传到去撒玛利亚，去到大马色，去到海撒利亚，跟住是叙利亚的安提柯。在使徒行传里面起码是有讲给我们听有40个不同的城市，正是在书13和14章里面，使徒行传路加医生已经是讲了有6个城市。今天这个旅程，使徒行传的13章14章是保罗的第一个旅程，开始是由敘利亞的安提柯，而結束亦都是安提柯這個地方。使徒行傳的13章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到目前為止，所有的事工都是圍繞著耶路撒冷，但是從13章開始，安提柯就變成了外邦人聚會的中心，耶路撒冷就退到去後台。从彼得是主角1至到12章，去到保罗成为主角13至到28章，从扫罗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去到保罗这个罗马的名字。名字的改变在使徒行传的13章9节给我们见到。身为犹太人的罗马公民，保罗的全名可能是保罗扫罗，扫罗是他的姓，保罗是他的名。而保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细小的意思，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13章亦都是由巴拿巴和扫罗去到保罗和巴拿巴。有没有见到这个改变？不单止是个名字的改变，由扫罗变成保罗，亦都是本来是巴拿巴带头，现在是保罗来到带头。从巴勒斯坦到地中海的国家，从本地的宣教去到世界的宣教。为什么我今天是讲出了这个题目叫做先知神迹和神的道，是因为一个首尾结构。我很久没讲首尾结构，今天又要讲首尾结构。为什么我们刚才读这个经文是由13章尾读到14章？你由14章的头，你会见到二人在以哥念，哪两个啊？巴拿巴和扫罗。你要走回来第13章你才见到。所以13和14章是完全是连结在一起，是有一个很精彩的首尾的结构。很久没有讲了，所以重温一下首尾结构。如果有5节的经文，是吧？我经常都说那些神学家就说似三文字，我就说似中国人的片皮鸭。五节的经文又怎样？第一节和第五节是有连带的关系，就好像最外面那层的包，是不是有个包？第二层呢，第二和第四节又有关系， 是那些葱花那些海鮮醬是吧，很好味。去到中間這節經文就是最重要，或者兩節的經文就是那個片皮鴨，全個結構的中心也是最重要的經文。第一個的首尾結構，由安提柯開始，這個旅程由安提柯來到結束。開始的時候是使徒行傳的十三章一至到三節，結束的時候是十四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八節，都是安提柯。開始的時候是有五個領袖，有先知有教師，他們都禁食禱告，差派保羅和巴拿巴出去。結尾的時候呢，在說各個教會按立長老，又是領袖是吧，為他們來到禁食禱告，回去安提柯。第二層的葱花和海鮮醬呢，都講到有兩個神跡，都有些錯誤的信仰，都有些錯誤的教導。第一個就是在塞浦路斯遇到一個假先知，是使徒行傳的十三章四至到十二節。假先知就是有錯誤的教導，是吧，亦都有個神跡。在路斯德呢，保羅和巴拿巴顯了一個神跡，醫好了一個鋸腿的人。路斯德的人以為他們是神，錯誤的信仰，是吧，一樣有神跡。這件事在使徒行傳的十四章八至到二十節。這個的結構告訴我們聽什麼啊，神跡不能夠令人相信。有很多人見了神跡，這個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要加上神的話語，所以這個結構最中心的地方就是保羅去到比西底的安提柯，不是敘利亞的安提柯，比西底來到講道。這個使徒行傳的十三章十三至到五十二節。另外一篇道呢，是加拉太的以哥念，使徒行傳的十四章第八至到二十節。全個結構是講出什麼啊，昔日是有先知和使徒，教會的領袖，慢慢呢在所有的教會按立長老。我們等陣會見到長老其實是和牧師監督一樣的職位。神跡不能夠令人相信，初期的教會使徒有神跡歧事，但是一定要帶領人去到神的話語。這個就是這個結構所指出。我們先看第一層的首尾結構，由安提柯開始出發，差派保羅和巴拿巴出去。我們見到一共是有五個領袖，不是只有一個。這五個人是哪五個啊？第一個是巴拿巴，在使徒行傳的四章我們見到他的出現，他就是安慰之子，就是鼓勵之子。第二個呢是西面，是一個黑人，他的名稱未被稱呼做尼結，尼結就是黑色的意思。在美國你千祈不要隨意用尼結這個英文字來到是跟人講說話，分分鐘人家以為你是種族歧視，說你是歧視黑人，要小心。這個可能就是當年被羅馬士兵強迫他背住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上各國他那一個，在馬太福音的二十七章三十二節，馬可的十五章二十一節。第三個呢是古利奈人路求，這個亦都是可能是一個黑人，亦可能是安提柯教會的始創人之一，使徒行傳的十一章二十節。這個亦都是可能在羅馬書的十六章二十一節所講到的那一個人。第四個呢，哇，不得了，這個是跟希律同樣的馬念，這個人跟希律一起長大。哪個希律啊？是安提帕，就是處死施洗約翰的一個。他是被希律大帝所收養，和安提帕一起長大。但是兩個人很不同，希律就是壓迫逼迫教會，但是馬念呢是教會的領袖，兩個成為敵人，但是一起長大。最後一個是誰啊？是掃羅。現在他是排名最後，但是很快他就會成為眾人的領袖，成為保羅。所有教會上歷史的復興都是由禱告會來到開始。在是公元的46至47年間，安提柯有一個很重要的禱告會，當時是有五個人一起來到禱告， 就是我头先所讲的那五个人，其中三个是先知，两个是教师。早期教会还有先知这个职责，能够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我们见过，有个人能够预料将有饥荒，而在雪格老雕的年间真是有饥荒出现。但是去到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二节呢，先知讲的话已经是要人来到是辨别真假，当时已经是有假先知。我亦都讲过这些的恩赐，无论是使徒的神迹奇事、先知的预言，这个早期教会还未结束就已经慢慢退去，慢慢没了。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了，是不是？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我说过根基只有一个，不需要继续起根基，所以今时今日是不再有使徒和先知的职责，亦都没有使徒和先知的恩赐。我是准备了一篇道叫做神迹医治方言的恩赐，已经写好了这篇道，但是今年的这个讲道很密切，我没什么时候会讲这篇道，起码我想是要到下半年，若果不是出年才会讲这篇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全部有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是圣经，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关闭了，再没有新的启示给我们。不是说没有启示，从圣经我们可以仍然有启示，但是没有新的启示，在圣经以外的启示。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将圣经里面的启示和人分享，这个是什么？传福音。所以我们见到这个首尾的结构，第一层先讲到早期教会有先知有教师，然后呢去到下面的首尾结构第一层下低那里，是讲到他们回去安提柯教会，在这里回去之前他们在各个教会安立长老这个职责，为他们禁食来到祷告。一间教会是有长老是有牧师，是吗？其实长老、牧师、监督在英文都是 bishop 这个字，都是同一个的职责，只是不同的名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一至到七节讲到监督的资格是什么，在提多书的一章六至到九节保罗又讲长老的资格是什么。如果你比较下两个 list， 你会发觉原来长老的资格和监督的资格是一模一样，长老就是监督。OK， 亦都在提多书的一章五节和七节保罗用了长老和监督两个字来到形容同一个的职位。彼得呢，在书彼得前书的五章一至到二节用了三个名称来到是讲同一个职责。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第一个职位出来了，彼得是长老，亦都有其他的长老，当时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牧养这个字和牧师是一样的职责，长老。还有呢，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就是监督，照管监督是同一个词。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做牧师做长老是要做得甘心，是要做得乐意，不要说勉强。现在有很多的教会那些长老那些牧师做得很勉强，最好就做少些，最好就直情不用做添。不是这样的，圣经讲什么？你做长老，你做牧师，你要乐意，你要出于甘心，不是勉强的，没人勉强你，你一定要乐意甘心。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节又告诉我们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刚才讲过了，这些已经是过去，是吧？跟着呢，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和我们今天这个首尾结构很相似，是吧？由使徒先知去到什么？ 长老、牧师同埋监督。嗱，呢个正系我哋今日第一个首尾结构。嗱，离开第一个首尾结构之前，我哋见到佢哋都系禁食祷告，差派保罗同埋巴拿巴出去之前帮佢哋禁食祷告，喺各教会按立长老之前禁食祷告，而且佢哋所做嘅事都系一切都系为主嚟到作工。一个真正属灵嘅领袖，佢做嘅事工系为主而做。而家有好多教会嘅牧师长老，就系为咗名，就系为咗利，而唔系真真系有心嚟到系侍奉主。你睇下经文点讲啊？使徒行传嘅十三章二节，先知同教师，他们侍奉主。我哋所侍奉嘅系主，唔系人。啊，有好多嘅牧师长老好怕会众嘅意见点样啊？你所侍奉嘅系主，当然你系要牧养你嘅群羊，但系唔系话俾嗰啲会众嚟到带领你，我哋系由主嚟到带领。使徒行传嘅十四章二十三节话，佢哋选立了长老，交托所信嘅主。我哋见到一切都系以主为中心，呢个系好重要。嗱，经文话巴拿巴同埋保罗带住马可一齐出发。嗱，其实以前喺使徒行传马可嘅名字出现过，但系讲到佢嘅妈妈嘅屋企有个祷告会，系嘛，为彼得嚟到切切祷告。嗱，而家系讲到马可嘅事。嗱，马可系巴拿巴嘅表弟，喺哥罗西书嘅四章十节系咁讲。可能马可是由彼得带领他信主，所以马可和彼得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很密切。马可是帮了保罗和巴拿巴很大的忙，令到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工上，讲道和教导。这个这样的工作和在说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执事的工作是不是很相似，是吗？就是執事令到使徒是有时间做他们的工作。第二层的首尾结构呢，要讲到葱花和这个海鲜酱，都是跟神迹有关，亦都是跟一些错误的信仰和教导是有关。第一件事就是在树塞浦路斯见到有个假先知，在说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至到十二节。塞浦路斯是一个岛嚟，是巴拿巴的家乡，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六节。第一站他们去到的就是撒拉米这个地方，在岛的东边的一个商业的中心。路加医生没有详细告诉我们在那里的事工怎样，只是说他们在犹太人的各会堂是讲道，相信是有很多人是接受了福音。然后他们向西行四五十里，去到一个叫做帕弗的地方，就遇见了第一个敌对者。帕弗是塞浦路斯的首都，那里是有一个首席的官员叫做方伯，是求保罗。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听。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是要听神的道，但是当时他身边有一个叫做以雷马巴耶稣的人来到阻止。这个是哪个来的？他的名称叫以雷马，以雷马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一个牧师，是一个博士。现在我们很高举博士，是吗？其实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牧师来的。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当耶稣基督出世的时候，有博士来到朝见，同一个字的字根来。这个人是什么？是个法术师，他是假冒犹太人的先知，所以他是一个假先知来。他想阻止方伯来到是接受福音，相信真理。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教的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当神杀种，杀麦子的种，这个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撒旦就会怎样？杀败子的种子，就是那些假的基督徒。 所以我哋见到呢一个巴耶稣就系一个假嘅信徒，系一个假嘅先知。保罗立刻就话你系魔鬼嘅儿子，而且用神迹奇事令到佢对眼系盲咗。嗱，喺使徒行传嘅十三章十二节，我觉得系好重要嘅经文，讲乜嘢啊？方伯看见所作的事，就希奇主嘅道，就信了。方伯见到呢个神迹就点话？是不是立即相信了？不是，他是很稀奇主的道。有没有见到神迹将人带去主的道，令他想起神的话语，他就相信了。不是说只是见到神迹。这个这样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的十三十四章非常之重要，重复地出现。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的石砖，是公元五十二至五十年间，上高刻了有使徒保罗的名字和官衔，证明圣经所讲的真的全部都是真人真事。有个考古学家叫做 Sir William Ramsey， 他说他有证据可以证明使徒保罗是全家都信主。讲完了第一件事，第二层的首尾结构都跟神迹有关，但是都跟错误的教导有关，就是有个假的先知巴耶稣。第二层的下半部呢，就是在说路斯德有人误会保罗和巴拿巴是神，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八节至二十节。路斯德是在罗马加拉泰的省里面，在以哥念的西南大概是十八里。保罗曾经三次是去到这个地方，路斯德这个地方，今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呢，他去到路斯德是招募了提摩太，就在路斯德，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一至五节。第三次他亦都是第三次的旅程，他又去访问路斯德的教会，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二十三节。他们在路斯德，保罗医好了一个身来锯腿的人，但是即刻就有些错误的信仰，有些错误的观念出身。这个锯腿的人，他是好像方伯一样，他对神的话语有兴趣，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九节告诉我们听，所以他自己不是单单见了神迹奇事就相信。十四章九节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他对神的话语有兴趣，所以我们见到有一次被我们见到神迹奇事带领人去到神的话语，保罗医治了他，他就立刻能够行走，能够是跳添。这个是一个真正莫大的神迹，这个人连学行路都未学过，一医好了他就立刻识行识跳，你想想是几大的神迹。当地的人见了之后就怎样立刻就有他们的迷信的观念，因为这班都是迷信的人，他们就说巴拿巴是众神之首，是雕师，是 Zeus， 是他们所敬拜的神。保罗呢是希尔米，是众神的传话人。这个雕师是路斯德这个城里面的守护神，所以是很大的一个神，他的祭司绝对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结果这个祭司就是牵住啲牛，带住花圈嚟到佢哋嗰度，要向佢哋嚟到献祭。你谂下几好笑？保罗同埋巴拿巴立刻就纠正佢哋：，喂，我哋唔系神嚟噶，我哋系人嚟噶，而且大胆同佢哋话，指出佢哋所敬拜嘅系虚无，系假神嚟。佢立刻指出佢哋嘅信仰系错的。保罗冇同佢哋系讲旧约嘅信息，因为点解啊？呢班人是外邦人，他们不懂得犹太人的历史。保罗由神的创造开始说这一位是独一的永生神，他是怜悯的神，他是宽恕的神，他没有将人所应得的审判来到是定人的罪。这一班人被慢慢安抚了下来，静了下来，但是很快就有一群的人在树安提柯以哥念赶到来造谣生事，以致啲人是用石头来打保罗，打到他是不省人事。你想想几好笑啊，一阵间就说保罗是什么话，是神，是吧？ 一阵间就话保罗系神棍，用石头嚟到打佢，打到佢不省人事。嗱，嗰啲门徒围住佢嚟到祷告，神就令到佢苏醒过嚟。嗱，呢一个系喺圣经入边唯一次保罗系被石头嚟到系击打嘅。呢个喺《使徒哥林多后书》嘅11:25话俾我哋听，保罗系三次俾人用棍打，一次系被石头打。呢一次相信就喺路士德，三次系遇到船坏咗，记载晒喺《哥林多后书》嗰度。嗱，有人话唔系噃，啱啱头先嘅经文《使徒行传》嘅14:5，唔系话以哥念嗰啲人都揾石头抌保罗同埋巴拿巴。嗱，我相信嗰度系佢哋想揾石头嚟到抌巴拿巴同埋保罗，赶佢哋出个城，而唔系真正系伤害咗佢哋。嗱，就系因为保罗俾石头打伤咗，所以日后提摩太系受到感动，我相信，所以佢系跟从保罗喺树呢个第二次嘅旅程，喺呢个提摩太后书嘅3:10。嗱，呢一个首尾结构话俾我哋听乜嘢啊？就是说单单靠神迹奇事是不能够令到人得救，这个就是第二层首尾结构给我们见到两件事。第一件是保罗令到巴耶稣的眼盲了，是一个神迹，是吧？经文说方伯是相信了，但是方伯是怎样相信的？第一，他是对神的话语有兴趣，使徒行传的13:7。第二呢，他见到了神迹之后稀奇神的话语，然后他相信了，使徒行传的13:12。所以神迹是带领人去到神的话语。第二件事呢，在树路斯德，保罗是医好了一个身来锯腿的人，这个人都是对神的话语有兴趣，使徒行传的14:9。他不是单单见到了自己的身体被医治而相信，他亦都是对神的话语有兴趣。相反，相对之下，路斯德的人呢，他们有没有见到神迹啊？都有见到神迹。但是他们相不相信啊？他们不相信。为什么啊？因为保罗都未有时候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已经是调转枪头来到是打保罗。所以我们见到，除非神迹奇事是加埋福音的信息，不足够令到人是得救。在这里亦都给我们见到，就是传福音的手法。现在的人传福音成日都说要尊重世人的文化，要尊重世人的传统，甚至他们的信仰，然后在这一些事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文化，找一个 common ground， 用一个共同点，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保罗和巴拿巴没有用到这样的手法，他立刻指出他们的信仰是错。有人可能会抗议了，说不是啊，牧师，使徒行传的17，保罗去到雅典，不是见到有一个神叫做未认识的神，保罗就说这个就是耶和华。他这里是不是用了雅典人的信仰来到做出发点？但我可以告诉你，他这个这样的传福音的手法好像不是很有效，甚至他最后可能是有后悔到。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17，我会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件事。但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就是立刻指出路斯德的人那些信仰是有问题，甚至他不怕对方是有反感，甚至调转枪头来到是逼迫自己，用石头抌自己，他都是在所不辞。我们传福音的能力在哪里来啊？靠什么能力来传福音啊？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啊？是将福音是传开去。等一阵我们就会见到福音是什么。保罗在他的讲道那里讲得很清楚，福音是什么。我们很需要学习保罗。刚才说保罗和巴拿巴是带着马可出发，去到半路马可就说要回家了。这个想起好像我小个很小个那时候，家里说去旅行那时候好像去沙田， 上咗个火车，我就大声喊，大声喊，喊到后尾点啊？我爸爸妈妈要叫个工人抱我落车翻去屋企，去到半路就要翻屋企。嗱，有人话马可系做咩啊？私家，有人话马可可能系因为见到保罗而家成为领袖。佢个表哥本来巴拿巴系领袖嚟，咁啊而家变咗保罗系领袖，佢唔高兴。亦都有人话马可可能见到外邦人信主而觉得不满，甚至有人话佢可能系翻咗去耶路撒冷，同埋嗰班有律法主义嘅犹太人一齐嚟到反对保罗。嗱，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A.T. Robertson， 佢话其实马可嘅光只不过喺危机嘅当中有闪匿，但系始终系冇熄灭到。如果马可真系走翻去同埋啲律法主义嘅犹太人嚟到敌对保罗，佢嘅光就可能熄灭咗。所以我好同意 A.T. Robertson 所讲。嗱，亦都有人话佢可能去到外邦人嘅地方，开始见到系有敌人嚟到敌对自己，所以佢就好惊，佢要翻屋企。但系无论如何，系乜嘢嘅原因？我哋见到保罗系对马可系好不满，所以第二次嘅旅程喺住呢个使徒行传嘅十五章，第二次嘅旅程佢系唔肯带马可一齐去，佢反而就系用提摩太嚟到系代替咗马可。使徒行传嘅十六章一至到五节，但系最后如果我哋记得嘅话，保罗喺住监狱嘅时候，佢谂翻起马可。他跟提摩太说，叫提摩太去迎接马可去他那里，他说马可对于传道的事上是有益。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一节，去到最中心的经文就是最重要的了，是吧？就是保罗的那两篇道是最中心的经文。第一篇在彼西底的安提柯，不是敘利亞的安提柯，在彼西底。保罗每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首先做什么？去个会堂那里来到是讲道。他是很有犹太人的心，但是很有趣，很讽刺，神就要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去到每一个城，他首先就是会堂来到传神的话语。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四至到五十二节，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一篇道。这一篇道是分开有三段，怎样来到分段呢？每一次你见到有弟兄们这个词，就是分段来的。所以两个弟兄们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六和十三章的三十八，就将这篇道分开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尼赛亚的预言，尼赛亚的准备。保罗就回顾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是将注意力放在尼赛亚的准备，就是神怎样为尼赛亚来到准备他的道路，差派一个先知来到为他开路。这一件事犹太人都知道的，他们很熟悉他们旧约的圣经，他们知道尼赛亚将会出于是大卫的家族，有一位的开路者为他来到开路。保罗就告诉他们，施洗约翰就是这个开路者。保罗跟住就骂他们，你们的犹太人时时都毁约，来到是叛逆神。第二段呢，第二段就是讲到尼赛亚的降临，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六至到三十七节，保罗突然间由第三者的他们转到去第二者的你们，直接地骂他们，你们钉死了你们的尼赛亚，钉死了耶稣基督。你们不是没有听过旧约有预言说将会有这些事，有尼赛亚的预言，但是你们居然都还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就正应验了神的预言，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们钉死了他吗？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一个这样的手法和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二篇道是一模一样。因为保罗知道会堂一边的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他是引用旧约来都是讲出 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用了三段旧约的经文。其实他这个信息讲了什么？耶稣基督死了，是吧？被埋葬，跟着复活了，这个是什么来的？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至到四节，保罗说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是吧？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是福音。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信息是很重要，而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去想些东西出来跟人家来分享。跟住第三个部分就是什么？是回应的部分。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八至到五十二节，保罗说我已经是将救世的道讲了你们听，十三章二十六节，我已经将这个好信息讲了给你们听，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二节，现在应该是你们来到回应。犹太人的律法不能够是令到你得救，犹太人高举他们的律法，但是律法不能够赦罪，不能够是使人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律法只能够做什么？定你的罪。犹太人的教导就是律法定了人的罪，神就惩罚这个人，这个是他们的教导。但是律法不能够赦罪，不能够称人成为一个义人。怎样才能够是赦罪，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救赎。有很多人在布道会喊着这样举手决志，一路喊一路走出来，相信了。你问他你相信什么？我感动，我很感动，那个讲员讲到我很感动。你感动感动什么才得的？我相信，我相信。你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才能够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你不是去到一个布道会度，俾个讲员讲到你好感动，你就话出嚟接受耶稣基督，喊咁口。耶稣基督话冇病嘅人唔需要医生，冇罪嘅人系唔需要佢成为佢哋嘅救主。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每一个人都系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嘅救赎。保罗话俾我哋听，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罪被赦免，被神称为一个义人。保罗最后跟犹太人讲的是什么信息？他说这个福音本来是先传给你们，但是因为你们拒绝接受，现在是去到外邦人那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的经文，保罗说我已经作好准备，作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引用以赛亚书的49章第六节。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些经文，都是两节的经文，大家跟住的，很有趣。十三章四十八节说什么？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神预定你得救，神拣选你的，你走不掉，你一定得救的，你一定会信的。预定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用作登记，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神已经在生命册上登记了你的名字，你走不掉的。但是虽然是这样，保罗有没有说哎呀神预定的一定会信的，我翘埋双手，我不用传福音？不是吧，你睇埋四十九节，於是主嘅道传遍了那一带嘅地方。神预定人得救，但係我哋有我哋嘅责任去传福音。圣经入面有好多好多呢啲嘅章节。我曾经讲十二先知书嘅时候讲过一篇道，就係讲俄巴底亚书。我话有神之责同埋人之责。神之责系乜嘢？神嘅拣择，神嘅拣选。是吧，人呢的责任是人之责，是我们的责任。神是有他的拣选，我们是有我们的责任。一模一样。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将所有这些经文跟住两节的经文，一节话是神的主权，一节话是人的责任。我想他写晒出来可能又是一篇道理。讲埋在树安提柯发生什么事先，在比西底的安提柯。 传咗福音之后点啊？有好多嘅犹太人同埋外邦人，佢哋接受耶稣基督。嗱，嗰啲外邦人对保罗嘅信息，尤其是系有兴趣，好兴奋，希望能够听多啲。而喺下一个嘅安息日，保罗就满足咗佢哋嘅心愿，但系就招来咗一群嘅好多嘅人跟住佢哋。嗱，喺当中有好多都系外邦人。嗱，呢个就令到有好多嘅犹太人系好妒忌，而且系好愤怒，因为犹太人系好鄙视外邦人。佢哋先至点啊？先就同保罗同埋巴拿巴发生争执，跟住咧去到法庭嚟到控诉佢哋，要将佢哋驱逐出境。嗱，巴拿巴同埋保罗冇失望到，拍下自己鞋上边嘅尘土，就系耶稣基督教门徒所做嘅事。在路加福音的九章里面，他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城，但留下了一班很高兴很快乐的门徒在树比西底的安提俄。另外那篇道呢，是在树加拉太的以哥念。以哥念比罗马是更加的希律化，以哥念在树加拉太的省里面。保罗是很得到神的祝福，在这里以哥念有很多的外邦人和犹太人来到信主。一有人信主是怎样，撒旦就会差派他的人来到捣乱，所以犹太人又挑起了仇视和反对。但是今次保罗和巴拿巴是留下来很勇敢地样为耶稣基督来到作见证。在使徒行传的14:3，说他们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什么话？恩道。有没有看到这个信息又再出现？神迹不是说单单神迹是能够令人相信，神迹是指向神的话语。在这古时还有这个使徒的时候，是指向说这个人就是从神而来，他说的就是神的话语。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整部圣经的正典关闭了，不再需要有新的启示。但是我们见到神迹是指人去神的话语那里，如果不是的话，一个人不能够真正的得救。当他们再次遇到敌人的时候，他们亦都是离开那里，又去到其他罗马的城来到传福音。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个首尾的结构，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给我们看到那个首尾结构第一层是什么开始说？有使徒有先知，是吧？慢慢慢慢呢，在各个的教会按立长老，就是牧师和监督。我们也都讲过，现在我们教会的根基已经是很坚固立定了，以弗所书的2:20，不再需要先知和使徒的职责，甚至那些的恩赐。其实我们见到早期教会还未完结的时候，这些恩赐已经慢慢没有了。例如使徒的神迹奇事医治，你看看在树新约的书信里面，当提摩太他的胃不舒服，保罗说什么？是不是说找个使徒来用神迹帮你医治？不是啊，你喝点酒吧，可能对你的胃是好一点。保罗自己身上有刺，是不是神迹奇事医治了？不是，是吧？还有呢，在这个新约的书信，有人有病，一起为他祷告，没有说找个使徒走来用神迹奇事帮你医治。先知的恩赐呢，讲预言呢，去到哥林多前书14:29-32，已经需要有其他人来到印证辨别。怎样辨别啊？用回神的话语来到辨别，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有个牧师有个传道者来到你那里，你怎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讲的话是不是从神而来？你对核对一下圣经里面所讲，他真是符合圣经讲的，这个人所讲的是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假老师。所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是预言，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有很多的假的神迹奇事，这个就是原因。刚才说古时的时候，先知是讲出 有新嘅启示，系嘛？因为圣经嘅正典仲未关闭，而家关闭咗啦，冇新嘅启示，我哋就系将圣经入边所讲嘅同人分享，呢、这个就系传福音。所以我哋见到呢一个首尾结构，俾我哋见到乜嘢啊？由先知、士徒去到长老、牧师，系嘛？早期嘅先知、早期嘅使徒有新嘅启示，我哋而家咧将圣经入边嘅启示同人分享，就系传福音。嗱，第二层嘅首尾结构咧，同埋第三层咧，都系同神迹同埋神嘅话语有关。使徒行传嘅十三章十二节，方伯见到神迹，希奇主嘅道就信咗，系嘛？神迹带领人去主嘅道。使徒行传嘅十四章三节咧，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嘅恩道。又一次神迹奇事系指向神嘅道，有冇见到啊？所以神迹奇事本身唔能够令人相信，一定要加上神嘅话语。咦？我哋而家传福音系靠乜嘢啊？系咪靠神迹啊？冇呢个恩赐噶啦。嗱，我唔系话冇神迹吓，你千祈唔好啲人认为我话冇神迹，神迹日日都有。OK， 但是不需要再有神迹的恩赐，这样东西藉着某一个人，他就是有神迹的恩赐，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因为我们有了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出去做，我们出去传福音是靠什么啊？善功，是吧？靠关怀，靠关心，靠社区的工作代替了神迹奇事，然后带领人信主。有很多基督徒做完了这些好事之后，他就会跟人说，我是基督徒来的，你想想你就明白了，拜拜，这样就走了去了。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你都没有指向人去神的话语，是吧？你只是说人听你是基督徒。回教徒都有他们的善功啊，佛教徒都有他们的善功啊。你做完善功你走了去，我是基督徒，难怪世上的人认为什么啊？所有宗教都是做好事教人向善，就是因为你讲得不清不楚。你看回路斯德那班人，是吧？见了神迹之后未听见有福音，他们是怎样？用他自己的办法来解释，这个不就是雕丝，我们的神那个不就是希尔米，是吧？你唔讲清楚，人哋咪用自己嘅办法，用自己嘅文化嚟到解释啦，会搞出有好多嘅混乱，又搞出有好多嘅误会。所以而家我哋出去系要，系你要行善，你要有好嘅行为，但系你要带领人去到神嘅话语。呢一个咁样嘅教导，始终都系冇变到。仲有最后第三点咧，就系我哋见到神嘅主权同埋人嘅责任，永远都系并存，系嘛？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四十八节，神预定的一定得救，但是十三章的四十九节就说，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有很多基督徒都会说，我不传福音自然有人传，用什么我传呢？这件事是真的，因为神预定了会得救，他们一定会得救的。那为什么会得救呢？你不传是有人会跟他传的，但你自己没有那个福分，你自己是没有做到神的忠心良善的仆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你都要向耶稣基督来到交代。耶稣基督会问你，喂，我给了你这么多的机会，我给了你这么多的恩赐，你怎么用啊？你哑口无言，你要面对耶稣基督的有一天。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同神一起来到，一起来到同工，一起来到推广这个大使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给我们见到有个是很精彩的首尾结构，给我们见到早期教会最初是有先知，是有使徒，是有新的启示，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到到今时今日，在各教会按立长老牧师，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领袖。 啊，我哋而家系透过圣经嘅话语，一样系将你嘅福音嚟到广传。愿意我哋都系唔单止系有善功，系有呢个做好事有好行为，但系亦都系能够将人指向你嘅话语，因为咁样先至能够系令到人真正嘅相信。主啊，我哋亦见到系有你嘅主权，亦都有人嘅责任。愿意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心嚟到系与你同工，嚟到系将呢个大使命嚟到推广，能够系使到更多人都能够系归顺你，将一切嘅荣耀仲赞得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